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这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家里啊，可能都会有好多的月饼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应时应景的，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这个月饼啊，在8月15以后它的一些个去向，一些个命运的改变啊。今天跟大家一块儿在我们直播间聊天的是著名营养师，我们的徐静老师。来，徐静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昨天是 啊，昨天是，今天16，是不是？ 对， 今天月亮也圆，15月亮16圆。 嗯，对。 今天晚上大家再看看月亮，我看天气今天还是挺好的。 今天的月亮肯定特别通透，因为今天天气好。 哎， 昨天也还不错，昨天都是蓝天白云的，是吧？ 对，昨天朋友圈全是晒各种月亮，据说在那个故宫的角楼挤爆了。全是在那儿拍月亮， 拍的 啊！ 我还是有点没跟上这个脚步。我昨天拍了好多蓝天白云， 哦， 也特别漂亮。那云在变化特别大，就今天你看天好，但是没有那种白云了。但今天晚上月亮一定很好看。 哎啊，这个赏月吃月饼，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多少年的一个习惯了。 嗯， 但是这两年我也看一个数据，数据里就显示啊，说这两年的月饼啊，越来越不受欢迎，说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龄大的，吃月饼啊，咱不能说是为了这一天必须吃吧，但是你说让他主动的到这天想吃少，而且呢也不像咱说三十吃饺子，吃完饺子你平时你也想吃饺子，是不是？ 随时 吃 对吧，随时吃，随时想吃，随时来。 对， 家里还有速冻饺子，是不是离不开， 存着点。 哎，月饼除了在这一天， 对， 其他时候你很少想到说我别的节日是315我也来块月饼吃，是没有。过年我来块月饼吃，没有，一年就这一天。 哎，那我觉着你说这个吧，就好像觉着这个节支撑着这个月饼呢， 哎， 是有道理。 还 要没有这个节，可能月饼就不会被人想起。 对， 反正我是，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嗯， 因为现在单位也没有发了，就中午食堂发那月饼，跟中国象棋棋子差不多大。 对，现在做的都 特别小 啊， 家里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买了四块， 就 真的是买四块。 啊， 因为什么呀？没有月饼这天就缺点什么。 对， 但是我好像觉着真的是有点儿。消耗的特别的少，而且刚才咱俩之前聊天，你也算北方人呀，咱们俩的口味就不同，我就不太认可咸味儿。 您不爱吃咸的， 你就爱吃咸的。 哎， 我说里边有冰糖的，你就那表情好像觉着特别接受不了， 对 ，你知道那表情又来了，所以咱俩的口味都不一样。 对，但是这两年你看，我发现一个趋势，北方人，这两天我就说，好多人都跟我聊，现在渐渐爱吃什么月饼。爱吃人家上海的那个鲜肉月饼， 好吃吗？你吃了吧？ 好吃，好吃。人家那等于是，它有点变相的月饼，和咱们北方人脑海中的那个月饼其实不太一 样 了。 他 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刚才我们俩还聊天，他说这就跟那个现熟了的那烤包子似的。 对， 虽然样子不太完全一样，但是意思很像。 我觉得它那有点像主食。 对， 就恨不能吃大的时候就点玉米面粥啊，就点什么小菜， 没问题， 完了就可以了。再，这是不是这感觉？ 对， 对，我也觉得是。 而且它如果是刚烤出来的，又是酥皮的，里边是肉馅儿。你不觉得自己是在吃月饼？ 对，你说这个跟我传统的认为这个就买四块的月饼，这个是不同的，这我承认， 对吧？ 我真的承认，我就拿它基本可以用作主食搭配别的吃了，这是香，那个可以。 对，这个一般也剩不下， 这个不太容易剩，这个也留不住， 对，也留不住。 它的馅儿导致了它就是保质期肯定不成， 对， 是吧？ 一天半天的现买现吃， 就像你说的，就恨不能趁热吃， 对， 就是它的风格。 对，现买现吃，大家基本就都给消化了。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两年的一个新的流行趋势。包括人家现在，新闻上也报说，一到中秋节，上海的某几家老字号做鲜肉月饼的排大队，好多老阿姨说。不是中秋节我们也吃，你看人家就达到了这个咱们说的、 这个、 不是中秋节人也吃， 这能理解、这个就变成了他们日常的可以接受的一个东西了， 对吧？ 但是说句实话，这个月饼是就跟元宵啊月饼它都是应景的东西，是吧？你只有在节气，包括端午的粽子，它都是这个节气你能想得起来它、你如果给它变成就像你说的，为什么可能有的听众说这孙涛跟徐静今天八月十六说月饼、我们的目的还是为月饼好， 对， 因为什么呀？你昨天买的月饼跟今天的价钱我原来见过，因为我们家门口有一个老字号是锦上 啊。 差着真的四五倍， 就跳楼价。 昨天对对对，哎，这是跳楼价 啊！ 但是我就想，它作为一个食物，其实它是可以吃。 对， 它跟别的点心差不多，它不是说昨天能吃，今天不能吃。也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在十六说月饼？咱们是不让这个月饼浪费，尽量不浪费，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但你刚才说那个特别好。这个与时俱进，那你明明知道，比如像你刚才说，现在没有了以前的青红丝，在月饼里边，要现在说是不太好接受，因为它从健康的角度来说， 太难吃了， 对，也没有什么太多营养。 青红丝、糖冬瓜，是吧？这是 糖冬瓜你也不接受是吗？ 糖冬瓜，这就我就说， 糖冬瓜我也不太那个。 这是过去咱们那个传统月饼里头常有的，现在糖冬瓜也是大量存在。现在有好多水果月饼，其实都是糖冬瓜。 它。这个就是糖冬瓜是传统的， 对， 它用在好多加工类的食品当中，可以充当就是不是充当，人家不是充甲、人家就说自己是这个食材，但是它可以替换好多不同的这个 水果的味儿， 好多里都有它，真的，就你想吧，包括北京那种传统的特别甜的，反正好多东西都有它， 对， 啊，对，这个都不是咱俩特别喜欢的，对，但是五仁月饼你能接受吗？ 五仁，我今天昨天啊。吃了他们给我做的一个新五仁，就是不是传统、传统的五仁里不就有青红丝有那个糖冬瓜吗？就不好吃，我嘴不能说人不 好，好像没有了， 不能说人家不好吃，是我不爱吃。 今天说话得留点神， 哎，我不爱吃人家那个，人家现在好多商家就是根据大家现在的反馈吧，有一阵儿不是大家对于五仁月饼的那个意见比较大。是是 哎，我当时一直就没闹清，哎，插你一句啊，我到现在我都没闹清，他们那个就是一提这个就那样的是为什么呀？ 就是觉得那个味儿吧，奇怪难接受。 好多东西在太多了，各种东西放在一起是吗？ 咱不知道，反正有一部分人是非常不爱吃，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反正我就觉得他那个味儿啊，就不是太好。今年有一朋友，人家是做这种东西的，就是做烘焙教室的，人家送给我一块儿，说给你一个五仁月饼。我心说 不太接受哈， 讨厌。人家说不是旧五仁，说是我们现在做的叫改良版新五仁。我说那你这，他说只要是五种仁不就能叫五仁吗？他说我们这里头花生仁儿、瓜子儿仁儿，还有巴旦木的仁儿、说还有什么几种 松仁也多有的、 哎、凑了五种，他说都是新鲜的果仁儿、很香，给你调的也是甜咸口的， 就不那么甜了。 我昨天吃了一盐儿啊，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是类似像团圆饼似的，有点大。 大哦， 我切了一角吃，反正能接受。你说特好吃，咱也不能说。但是， 哎，那他没叫果仁，他也没躲开这五仁，他还叫五仁。 人家就叫五仁 哦。 啊，五仁有一部分人家还是喜欢的。 我觉得认的挺多的 啊， 是吧？ 传统的嘛。 但是他比咱们说的古那个五仁的，他面他那个更缩小了。范围更单一了，它纯粹都是果那个坚果类的， 哎， 对吧？它坚果类的占的比例比较大。 嗯， 那我们说，其实月饼就即便像我就是，你即便买了几块，可能也有剩余。其实有一个方法，咱们首先来说，现在就 近几年吧，我就坚持一个特别特别坚持的一个信念， 嗯， 就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它是食物，就不能浪费。 哦， 只要它不坏，当然说你坏的或者没变的这种食物，但是说只要它是正常状态下的食物， 嗯， 你不吃送给人或者变麻烦用其他的方法吃到，绝对不能浪费食物。浪费食物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 嗯， 就不能养成这种习惯， 哎， 所以不能浪费。 嗯， 你看我们家。因为有比较小的宝宝嘛，孩子，所以有阿姨，但是他们相对我们来说更节俭，真的， 嗯， 不是说人家没钱，人家可能工资也就是通过自己劳动，真的，我算了算，他真的不低，他好几家，但是呢，他们对这种就没有咱们那种认识啊，或者他可能就觉得贵，这个东西贵，要不然就算了，因为他也不跟家人在一起嘛， 嗯， 那他中秋节他休假，人家该休休，那他今天第一天来我们家。那这也不算是剩的， 嗯， 然后我就会请阿姨吃， 嗯， 没关系， 嗯， 他第一他自己独自比如在北京， 嗯， 第二他自己买几块他就觉着有点舍不得的感觉， 嗯， 那我们家正好有买的也不是特差， 嗯， 那就给他吃，那他可以不当成是一佳节， 嗯， 他可以当一食物品尝， 当一小茶点，沏杯茶就吃了啊。 他真没工夫沏茶，我老跟他说，你先喝点水，别着急。你看我的人你也了解，我一般都是特别对人真的特别好啊，对好处。我说那个什么，他可能想在别人家也喝个茶，坐着吃月饼，他可能觉得早上来也不太合适吧。 对，我是来干活的。 对对对，他们都其实对自己挺自律，其实我们没有那种要求，就是说，那他这两天休息，那他今天来了，就当一般的点心吃。也没有问题，我觉着没有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是吧？ 嗯， 也可以，这也是方法。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师，也是一教授，他说的，他说他就或者节前或者节后，他就看见他们的像环卫呀啊，像整理那个，现在咱们不有捐衣服的，整理柜子的， 嗯， 反正他就说类似这种工人，知道家不在北京啊或者什么的，他节前或节后只要看见了，他也不分什么错一天差一天，他都会送一些。 哦，送人家， 对呀，啊，你能接受吧？ 能接受，能 接 受， 真接受，你就不用在意，你就他不会挑这个教授老师说，哎，过了节了你送我， 嗯， 因为我没有过期，我都是新鲜的嘛。 嗯， 那这些就很辛苦， 嗯， 对不对？ 对， 因为在你小区服务，那家里又吃不了，你节前给他也行， 对， 或节前没碰到他，节后这也不差，这一两天也不会坏。 对， 其实大家这个分享，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美德 啊。 嗯，既不浪费食物， 对， 又表示我们爱心。 对，因为现在呀，家家户户到这一天，月饼都是多，对吧？ 对， 啊，就是谁还没几个朋友，是不是， 嗯， 都会在这天，比如晚辈孝敬长辈， 对， 在这一天你高低拎一盒吧。咱就说现在， 对对对， 就算都是小包装了，我现在看着那个好多都是四块六块的那种， 你先四块买四块的不少， 对吧？四块， 啊， 六块装的挺多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像徐静老师说的。咱那个 棋子一边， 哎，月饼的尺寸也逐年缩小， 嗯， 是不是？你恨不得两口就吃一个， 对， 这它也是这个，但是就到这一天，可能家家户户都会淤， 嗯， 对吧？你现在本身每一户人就少。 对， 三口五口人， 对， 就你就有两盒月饼，其实有一盒月饼，一人现在恨不得切半块， 对， 吃一口就完了。 四分之一都有老人， 对吧？ 嗯， 你两三盒，你总会富裕个一两盒。 对， 这时候像徐静老师说的，也分享分享给别人。 跟对对，别人分享。再有一个，就从另一个角度， 嗯， 来说吧，月饼吧，它还属于不是特别爱坏的， 嗯。 那个是哪年我记得我们一老师做一试验哈， 嗯， 他也不是试验，我估计他是忘了， 哦， 完了他说他真的一年以后， 啊， 拿出那个月饼就邦邦特别就 特别硬， 肯定他已经 皮浆月饼 被吸取了吧，就没有什么水分了， 啊， 但是那月饼芯真没坏， 哦， 但他只是说自己作为这个专业的老师他不会吃， 嗯， 但是他真的没有，他就 没有变质， 居然没变质， 啊， 所以但我们平时肯定不建议这样， 啊， 比如像你说那种月饼就是鲜肉的， 嗯， 那可能就现买现吃，现做现吃哈，一两 天， 那有的最起码放冰箱里头三五天一个星期都没有大问题，那有的月饼它比较甜的， 嗯， 它甚至二十天都不会这个不会坏， 嗯， 所以它的保质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 嗯， 就在我们说利用月饼做其他的食物之前，它还可以当成一个单独的食物吃， 嗯， 啊，它保质期还挺长的。 对， 嗯， 哎，你看咱们一说月饼，嗯，聊天室里大多数朋友都说，月饼 真心提不起兴趣。还有好多说，就是当天8月15当天吃点月饼，应时应景吧。啊，确实也吃不了两口，也不太想吃。有的朋友说，每年被迫吃两口，如果不是非得在这天说摆出来了，说不吃不算过节啊，我也不吃。 那咱们那听众朋友昨天都怎么过节，咱也可以互动互动 啊， 就说您都吃了什么样的月饼。 人家现在是不是吃螃蟹？ 我觉着多少还得啊，对，螃蟹倒是，但我不行，我螃蟹过敏。 哦哦， 你 没 问题是吗？ 我 没 问题，但我就说月饼现在更多的是一个仪式化的东西出现了，并不是大家呀到这一天特别想吃月饼，我就得吃口月饼，没有到这个程度。 但他们，但我特别想听听，就我们的听众朋友哈， 嗯、 他们昨天过节都吃什么了？ 嗯、 我先说我、 嗯， 我昨天还发了一个那个，发了一个微博， 嗯、 然后我就说，我这天除了自己吃了点月饼以外，我的膳食跟平常没变化。 哦， 你呢？你除了同学聚会， 我就是吃了一块人家给我的月饼，我把人家给我的一盒月饼拆开，嗯、有几块拿到我妈那儿了。 嗯， 我们前两天家里聚会的时候吃了， 嗯， 我给自己留了一块 儿，嗯， 因为我昨天不是还上班嘛，上班回来就我自己在家， 哦哦、 我就吃了一块儿、 嗯， 就过节了嘛、嗯，有一个仪式感。人家现在做的也是小的，里边是奶黄流心的， 嗯、 哎，其实跟个点心是一样， 是一样的， 味道非常好。你坐那儿，你喝杯茶，就你就跟吃个甜点。 月饼最好配的就是茶， 嗯。 真的，月饼跟月饼最搭的，我觉得就是茶，尤其那种甜馅儿的月饼、 嗯， 就是它互相可以解决，就是茶比较清淡，有点月饼可以给它提香、 嗯， 月饼可以借着茶香可以解腻。 嗯、 我觉得最搭的还真的是你刚才说好几次茶， 对， 我特别同意。 嗯、 但是你也不可能累了一天又上班，8月15回家又自己，你就不吃别的了吗、 嗯？我吃了别的呀，就是它就等于最后你就当个甜点。 对。 那么吃， 那你说比如说昨天过节，现在其实也有点就局限，就我们还不太愿意聚在一起出去， 嗯， 因为吃饭毕竟还以安全角度来说， 对， 不太喜欢聚会， 不让大家号召大家少聚集， 少聚集、 嗯、 最起码的就是比较减少外出、嗯、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就8月15比如说月饼只是一个点缀、 嗯、 那您还吃什么？吃螃蟹？ 嗯， 是吗？ 肯定是。 我昨天看见好多人都是朋友圈 晒 都是螃蟹，反正都做一大桌子、 哎。对，现在说一句题外话哈，就不跟月饼没关的。我觉得现在螃蟹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嗯， 就原来我觉着，不管我小时候还是后来吧，我所有的螃蟹，我觉得蒸完了见那个姜汁儿， 嗯， 姜醋汁儿， 嗯， 是我觉着螃蟹吃的，这过敏就是现在，以前不过敏，不知道为什么， 嗯， 就是我觉着是最新鲜， 嗯。 最不浪费螃蟹的一种吃法， 嗯， 但是最近我就是看这些自媒体啊， 嗯， 我就没见人这么吃的， 就 就这么蒸的真的是很少、 哦， 十个里头有两三个，剩下是五花八门的耶。 哦，那不得博你眼球吗？ 就把螃蟹它啊，对呀、 啊， 但我觉得有咱们这么吃香吗？就有那 个 清， 我个人觉得还是就是蒸着 原汁原味 儿 吧、 啊， 是不是蘸点醋姜的这个 对 最新鲜的感觉吧？ 对、嗯、对，因为 他们都是特别浓厚辣 啊、 嗯哦，然后你 我觉得这你 各种酱 不是太会吃，可能要不就螃蟹不太新鲜。哎，徐静老师，这儿有朋友跟咱们互动说，徐静老师来了，我为什么不爱吃月饼？高油高糖，垃圾食品啊！徐静老师是不是这么回事？是每年呀、啊，一到这个中秋的时候。都得拉着咱们国家万千的那个 营养师 得说说这个月饼高油高糖的问题。 在多少年前吧， 嗯， 说的比较多， 嗯， 后来呢风向有点变， 嗯， 风向怎么变？就变的就是说这个应时应景啊，别太嫌弃它， 嗯， 控制量， 嗯， 比如特殊人群，像你本来就胆囊炎了，你还使劲吃这个油的， 嗯、 这也不太那什么，或者说你。各方面都高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后现在风向有点变呀、 嗯？ 因为观察到大家了， 嗯， 没死乞白咧吃， 对，嗯， 就是说 现在是咱死乞白咧让人吃，人家就是给你个面子吃一点儿。 所以刚才这朋友说的，他前面那两个结论没错， 啊、 真的是你我拿着月饼吃绝对一手油 啊， 是吧？那个馅儿像你说的、嗯，我喜欢吃那个， 啊、 嗯，都里边大块的冰糖都吃着了， 嗯、 我也没说不喜欢哈。 嗯 但是我绝对是控制量、 嗯、 所以后来发现不管有没有病的人都不会特别狂吃了、嗯、所以现在节前请我们说 怎么吃月饼的不多了， 啊啊、 包括自媒体我也往前翻了翻、 啊， 这些营养师就像你说的，若干个营养师也不那么死里歪咧说别吃啊，怎么怎么着， 少吃点， 因为他觉得人家、 啊、也没人多吃，是不是？ 没人没有，原来我记得吃那个元宵的正月十五的时候、 啊， 我真见过。他真的半斤，三十个一斤，能吃十五个半斤。 啊， 现在我看都三五个，所以他自己都管着自己呢。 啊， 嗯，但是这朋友说的确实对，要说现在也不提垃圾食品了。 嗯， 应该人家说人家有存在道理，是我们吃法有点那两个字儿，就是 啊， 是我们的问题多一些。 人家现在那个话叫没有垃圾食品，只有垃圾吃法。 对对 对, 对， 是不是徐老师？ 对， 人包括都给洋快餐什么早平反了。人说人家那个汉堡啊什么的那些营养搭配很合理，是不是？蛋白质、淀粉、蔬菜什么都有。 它营养这个东西有了，但是它比例不太合，就比例 不太合适， 就肉多菜少一点 啊。 但是你要分 都照顾到了 还 怎么着、啊？ 分层的说，人家也都在， 对， 但是它那沙拉酱确实热量很高。 嗯， 反正就是还是组合稍微的有点偏吧。 嗯， 但是分层说的东西也很难说是那个哈。 嗯。对，这儿有朋友也互动说，现在不爱吃是因为现在天天过节呀，过去逮不着一块儿，现在想吃啥天天有也不想吃了。还有一个朋友说，哎呀，徐晶老师，个别月饼还有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的问题呢。徐晶老师现在还有吗？ 他用的什么料啊？传统的，就我刚才说的 传统料理还没有， 不不，就我说那传统那个店， 嗯， 人家已经在几年前就承诺没有任何添加剂，就没有任何这种。 嗯， 都是零，就是他标的是，各种的都就是咱们说的食品添加，他都没有。 嗯， 但是现在这月饼吧，我不敢评判，因为太多了。 太多，哎， 他有点人工的这奶黄油啊，人工的奶油啊，咱也不知道啊，不能说黄油，人工奶油，咱也不知道它都什么配方啊、 嗯。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网上的这种知名人，他也自己做呀， 哦、 你也不知道他食材的来源，这不好说。 啊，对，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哈，不管对口感有什么理解， 嗯， 我还喜欢买品牌的， 品牌的、啊， 就包括一些面包店， 嗯， 也卖的挺贵的，就是，但是我觉着吃不了多少，还不如买点信得过的呢。 对，今天我也看一个新闻调查，说中国每年到这个中秋节这天，月饼产业大概说是大概有50亿的这个产值。然后，但是这其中的80%都是某几个大的企业 是吧 做出来的，说剩下的就是手工作坊啊什么的，那些产量非常小， 但也有， 但也有，因为现在啊，就是你不太说得好这个月饼，因为销售渠道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不像咱原来，比如说买就去村里，就去哪儿是吧？ 就 那固定几个地儿，固定哪些牌儿。现在随便一个酒店也出， 都出、 对吧？那个你去博物馆也出。 我上次上一个饭馆 自己 他们也有自己的什么融合菜，打开一看是月饼。 对，所以极有可能就是在咱们周边，其实遍布着很多的小的这种代工厂。 就是说我吧，比如我在家做、 嗯、 我都能买着标准的盒、标准的口袋，做完了一贴小封条， 对， 哎，跟那买的一样。 网上有一个批发的网站， 你也了解？ 我知道， 你又不做。 我那个打听过这个，就是有一个专门做批发的网站。这个网站呀，上面什么都能找到。你是要月饼的包装盒、里头的盒、外面的袋子、大的包装盒，样子奇多。 对呀、 啊，经常你在市面上见到的，反正今年送我那几盒月饼，我在那个网站上都能找到。就是大家其实可能购买的渠道都差不多，您自己买也没问题啊。来，咱们上半段先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哈，大家也可以再跟我们聊聊，就是您昨天比如说家里晚上吃的什么，包括您家有月饼，一般吃不完了，一般您家怎么处理啊？我们还是提倡大家尽量不浪费， 又咱提几个方法、 啊、 用 了对对对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我已经湿了，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随着著名营养师徐静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咱们月饼吃剩下了，也不能叫吃剩下，没吃就剩下了这些个月饼啊，他们到最后有没有一些不浪费的方法。好多朋友也都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看人现在那个词儿吧都挺专业的，有人说反式脂肪酸，有人说含有脂脂末，还有人说一过节控制不住饮食就容易胖，所以尽量选择健康食品，像月饼这样高油高糖的真就是只吃一点儿，或者选择现在更多的那种新式月饼，类似什么冰皮的呀什么的那种，就像吃一个小的点心，也不感觉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嗯，我觉得这朋友总结特别好，他有一些新式的月饼比起传统的，他可能在这方面还是有挺大的改革的改变的，就是说他自己比如自己煮料，就像你说你那个朋友送给你的，他可能煮的他觉着高油高糖的他就给舍弃一些，然后他觉得相对健康的他就融入一些，这也不能说，这挺好的，我觉得这挺好的，让咱们的选择也更多方面的，是吧？他说像脂脂末，这就是反式脂肪酸的成分，所以这些那甜，为什么说月饼搁多长时间它都不坏？ 哎， 它糖本身就有防腐剂，它已经甜到不容易坏了，所以这高糖是它这帽子是摘不掉，一般的还都属于高糖。因为我自己不也做嘛，我挺爱鼓捣这些东西的。 面食， 就我认为都放糖放的自己有点不合适了， 怀疑了， 就还觉得不太合适了、 啊， 吃出来都没有外边买的那些饼干甜。 对， 外边那个有我不说什么牌子啊，外边有的饼干我真的，比如说现在饿了讲课，因为我们有时候讲六个小时，说别低血糖了，吃一块吧，绝对可以替糖，绝对可以替到糖的那个概念，吃完就不饿，不难受，而且你吃的时候都想就水往下漱。 对， 这我想我做完饼干不糖不甜， 嗯， 这甜味基本合适吧， 嗯。 就搁那么多糖， 特别多。我 那那么甜，搁多少？ 我前两天在家，我妈人家送了她，就是去人家家里玩了。人家有一个园子，园子里头种好多杏儿，摘人杏儿，摘回来一大筐。吃了几个吧，她也吃不了那么多呀。说这隔两天坏了，说怎么办？说咱给她做成那个酱吧。说你姐家也有孩子，说都有孩子，说咱给人做成皮儿，早上起来上学吃面包，抹个当果酱吃。我说行，我说做吧，我说这玩意儿不就简单吗，对吧，你给它洗吧干净了，然后再就熬嘛，最后搁糖搁糖搁糖，然后我妈就看愣了呀，说 对、啊、 咋搁 有完没完呢， 我妈说咋搁这么多糖、我说你尝尝， 酸的不行， 哎呀咋这么酸我说那是不是还得搁，我说 特害怕了， 我 觉着、 啊、对，你又夸夸夸着搁，我妈说别搁了，说太多了， 你再尝尝还是酸， 我说你再搁还是酸的，对不对？我妈说啊，那原来外面那个咱吃那果酱这么甜， 特别甜，哎，真的就是、还有山楂，就都我都不熬了。后来原来沈老师给我出一主意哈、就是说山楂熬的时候别搁糖，你搁不完， 对， 你无穷无尽，你什么呀？你先就这么熬，酸就认了，然后吃的时候你想法放点蜂蜜啊，或者放点糖 啊， 就它表面都浮在外边，借着这个甜味儿你吃一点。如果你要是在做酱的时候可劲儿搁，真的是太邪乎了。我觉得最少在40%以上。 对， 糖。 大家做一次啊，您就有直观感受了，是不是？ 对、那酸奶，咱说一个，这就是外边买的酸奶，有的品种的不。酸奶确实觉着口感挺甜的，那都搁不少、真的有糖，你自己家做一个你试试，特别酸、所以就证明外边那个你吃出酸甜味儿的，20%以上的是放了、最少，那你要吃特别甜的，哎呀， 对，所以你看咱们就现在说好多朋友不吃月饼出于健康的考虑，好像咱也说不了人家什么，是不是？无可厚非， 是不是？还有，原来有一同老师特别逗，他原来不是健康人群的时候，从来不吃月饼。 哦， 哎，就他觉着不好这口。终于有一年检查身体，他糖尿病了。哎，他就那年就偷着摸着，最后他吃了。就这人不知道什么心理，就我能吃的时候就无所谓，等到自己不能吃的时候， 失去了以后才懂得珍惜，是不是？ 包括食物也是这句话、 啊、 这句话也有道理、 啊、 他就说那年就尤其的想吃、就 真的自己不能吃了以后才想吃。那糖尿病对这些东西，那确实是有点问题。 对， 对吧？ 我爸也是，我爸糖尿病以后，对这些小零食更加渴望。 哎，对，这什么心理不 用？原来你不见他吃这些东西，自己偷摸的，现在从网上买点那什么馒头片儿啊，什么那种烤的那种。 嗯、那还好，馒头那个好像不是甜的，最起码。 对，就是我说这些呀。到肚子里也是糖，我说你吃精米精面、 嗯、 对吧，它只是不叫糖，但是到 糖类、啊、 到了肚子里其实是一样的。我说这些您也相对要控制，对不 对 饮食上也得。他说这个不让我吃，那个不让吃，我这生活没质量。而且他说我 他就觉着那 偷偷摸摸他现在自己开始买，现在网上有好多类似那种、 哦 打着健康名义的不健康食品，就是说那个什么荞麦的膨化的食品，你坐那儿吃跟吃那个薯片什么那感觉是一样的，但他说他是荞麦做的。我爸说你看这粗粮吧， 不，那他添加的，他一些怎么加工的得关注 一 下。 他 一 看我觉得就是膨化的那种， 对，他是加工过程中 炸的， 可能就对他添的成分就把荞麦那点好没事就给 那香有味儿，它肯定得加各种东西。我一尝、嗯、也是甜，反正确实挺香。 我有一次讲课就用一个全麦，就声称全麦的东西和一个普通的饼干对比、 嗯、 让学员看，学员就说那我肯定要选全麦的、 嗯、 后来我说你怎么解决全麦这个不适的口感、 嗯、 那全麦肯定没有精白米面好吃、 啊、 尤其你燕麦都拉嗓、嗯、 对。 后来他说怎么想，后来同学因为他们有这专业有点知识、 嗯、 他都认识到了、 嗯、 这个全麦的会用油和糖来弥补它这口感的不足。 对， 那后来我们说那看看成分，就看看你这个配料表吧、 嗯、 配料表确实这两样肯定有，完了看这个营养标签吧、 嗯、 一看营养标签，那它全麦那个营养标签的脂肪比那个普通的高一个25一个30多。 哦他们就知道哦这里油还是加的更高呢、 哎、 那可人一看全麦就选全麦。 对，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也抓眼球。 嗯， 所以我们就老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有这种经验、 嗯、 我看看配料表谁在前边， 对， 我看看这个营养标签它是不是比较起来它含的油脂更高啊。 嗯， 自己有点这个小的经验小的妙招， 对， 就不至于在那个失误了这方面。 对，现在大家吃月饼好多朋友也习惯看一看这个配料表了、 嗯、 是不是有一些营养知识人家能分辨出这里头哪个是防腐剂啊什么的。 能，你看你说的都对啊、 都能看出来哪个是反式脂肪酸呀、啊、什么的都已经懂了。 但是不标不行 啊、 嗯、就现在好在这个如果发现该有不标的、 嗯、 那肯定是下架。 嗯， 那他受的损失不是说少卖几块月饼几块饼干的问题了， 嗯， 他可能就没法去卖了。 嗯， 所以这那人家都标了不看，那就是我们不对了。 对， 所以看呢， 啊、对 吧？ 得看一看啊。反正现在，咱们就说这月饼，大家别管是这不待见那不待见，但是到这一天吧， 对， 终归作为中国人，咱得吃一块、啊、意思意思。 没错，可到现在咱俩还没说到那个、 嗯、 咱们今天的主题，剩下的怎么办 啊？剩下的怎么办，徐老师？ 人家有什么建议？咱们可能听都不知道。 大家现在都说不吃，所以人说可能不剩。 你这个节目是不是受众面年轻的多一些？ 哦，您说老人都得留着？ 不，年轻的可能不爱吃的更多，我这么理解 啊？是吗？ 或不是，也不是这么说，就是年轻的可能吃的方法更多，但是老年人还是比较认可传统的， 嗯、 但他们也是心一点点。昨天我们家老人真的就没吃， 嗯、 他觉着可能也不太合适。嗯，其实那咱们先说说剩的怎么办吧。 嗯， 我觉着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嗯， 就是把这个剩的月饼，它里边有糖的这种馅的月饼，蒸窝头。 蒸窝头， 嗯，特别好吃。 怎么蒸？ 就是在你该怎么蒸怎么蒸的时候，把它碾碎了放在里边，就不当馅也不当料。嗯，因为你没法把它攒在中间，就整个跟玉米面、嗯、豆面、白面，嗯。该怎么蒸发糕蒸窝头的时候， 您用粉碎机给它粉了？ 不用，就实际上就 擀面杖。 现在我们家都有那个压泥的，就你有那个吗？就比如说把南瓜或者紫薯蒸完了以后，用那个、 啊、 给它压成那个。 那没有这方面，咱以前做过节目，您比较厉害，您买各种各样的厨房的 小工具。咱们做过那个厨房小工具、 嗯、啊， 其实这个就特别简单。 嗯， 然后呢，压碎以后也变为那个三种食材的另一种，就四种嘛。 嗯， 放在一起吃，它。既不是馅儿， 也不是什么，它是混为在整体了，所以整体这个就口感提升了， 嗯、 甜也合适，油啊什么的蒸完了以后，它也比较蓬松， 嗯、 让整个这个窝头都变得比较松软。 嗯， 我觉得这挺好的。 嗯 嗯、 哦， 你不会蒸窝头？ 不会，面食都不会，面食您是专家呀。 哦，那你不会啊？反正要是会，比如我们听众朋友要如果有老年朋友喜欢蒸这个的， 嗯、 就可以给它放在一起蒸完，确实特别好吃。 嗯，它就代替了很多味道，是不是？ 啊、对对对，但、哦、因为本身我也自己做过，就 您一般用什么馅儿的？五仁的做这个合适，还是什么馅儿的合适？ 其实我觉得没有别的也应该行吧。 嗯，您一般都用什么馅儿的做呀？ 我用五仁的多，因为我们家一般都买五仁的自来红啊或提浆的、嗯、就我有一个老师，他每年做、 嗯、 他74了，原来老成新的这个做面点的师傅吧、 嗯、 他回来自己做，做完了以后他跟我挺有缘的，然后就今天送的我提浆月饼、 嗯、 然后送的也挺甜的，但真的挺好吃的、 嗯、 就他一步都不落的这种工序自己做，剩的我就这些我都可以做成这个窝头之类的面点。 嗯 嗯， 就是做面点，这是窝头，这是一项。 我觉得跟玉米面特别搭， 啊、跟玉米面搭。 就玉米就棒子面嘛、 啊， 就做窝头的材料嘛。 哎， 你不会面点，你也知道窝头。 我知道是玉米面，但是徐老师现在外面好多那个窝头 啊， 做的都挺细粉的、啊， 蜜豆的那种。 不是蜜豆的，就是他那个，我原来一直以为窝头就是那样的啊，就是一直是从超市买的那种窝头，吃起来都挺喧腾的。 啊， 我有一回我妈来、 嗯、啊， 我给我妈买了一回，我妈说这哪叫窝头呀、 啊？ 说我们小时候吃那窝头， 哦、 说 那太硬了， 玩眼往那个眼里塞咸菜那种啊。 不是，那个现在不行，就包括你父母肯定也不行。 嗯， 那多不好吃啊！ 对，他说那个拉嗓子， 那不行。 说那个硬邦邦的不好吃、哎。说你们现在这个不定掺了多少白面。 对，他不是、嗯、他白面还是方面呢，他就是豆面。 嗯， 豆面本身在里边起到，它也比较。还有一个比豆面更松软的豆渣、 哦、 就现在我们你的那个豆浆机是一体的吧， 对， 就分离不出来豆渣了、 啊、 就没有了，它都给搅了、 啊、 就我们家有一个传统的那种豆浆机，就特别吵，一弄跟装修似的、 啊、 都不太敢使了、 啊、 就它会把豆渣分离出来，豆浆是豆浆，豆渣是豆渣、 啊、 就把那个放在窝头里头也特别好吃、 啊、 因为那个本身它真的蛋白质不行，这玉米面说实在它真的就豆渣不就是这个豆粉、 嗯 哦、去补充它的优质蛋白质，从营养角度来说这两个特别绝搭， 嗯， 就它太不行了，所以这个大豆粉去帮它忙、 嗯、 那你那个豆渣特别松软，然后你原来那种窝头吧，不是我不做，是我也不会、 哦、 就那种就像你妈妈说小时候那种窝头、 啊、 得是我父母那辈、 嗯、 可能还能会蒸，我们也不行、 嗯、 那个窝头蒸的要比馒头更复杂、 嗯、 就想蒸好那个更不容易、 哦、 而且不太好熟、哦、就不太好蒸、 嗯、 所以我 也不太好吃， 对、 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叫窝头就不是人家严格意义上的那种传统的窝头了、 嗯、 你说的对、 嗯、 确实是，当然这种就是加这个月饼以后口感就特别有提升 哦，哎，但是是不是这个油啊糖啊这里头也算进去了，也就加进去了，它是不是也算是高油高盐的食品、 嗯、但是你肯定比整吃整块月饼要少得多得多呀， 嗯， 你要蒸完了，比如说你加一块月饼你不会蒸一个窝头啊， 您一般这个比例是怎么加，比如您碎一块普通的咱那提浆月饼 蒸个四五个， 蒸个四五个窝头、 嗯，你要不是，那你按你说哈，就从绝对从这个油和糖的感觉， 嗯、 我这蒸一屉，比如说蒸十几个窝头，用一块月饼，你这不捣乱吗？那一块月饼吃不着味儿了都。 哦哦哦， 你既不能让它这个特别甜，但你起码觉得让人吃出来这里边有这个料啊。要、 嗯、 按你说的都找不着， 啊、对对对对 都跟没它似的，也不太合适，是吧？那你得蒸多少次能把这月饼用完呀？ 对对 对, 对， 还可以稍微的狠一点，我觉得可以稍微多搁一点。 对对对，可以送一点给邻居吃。是不是自己别都吃了、 啊、毕竟它这个在豆面里头或者一棒子面里头它已经分散了， 嗯， 能接受、 哎、对对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现在大家对于窝头啊什么这些看起来大健康牌的，是不是一听就感觉比吃大馒头好像健康的这种东西、 嗯、 还接受度挺高， 但是会蒸窝头就刚才你说你妈妈说的那种窝头、 嗯、 我觉得这么一想啊，我周围的人哈、 嗯、 就包括营养师， 我敢说会蒸那会蒸窝头的人还真的不算太多。 哦， 要不然发糕也行。 您说蒸您这种窝头，还是我说这传统的？ 我就是加点东西，但是我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形状啊什么的，还是传统的。但我现在一想，这种传统的蒸的挺漂亮的 都不多。 这种难点在哪儿，徐老师？ 这难点，面水得合适吧，要不然你蒸完了不是塌了，不像窝头的样儿，要不然就蒸完了。干不呲啦的，就一咬都咬不动。反正我跟你说，它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面食。 嗯， 就窝头不是，因为原来不是生活条件没那么好的情况下，那可能老人蒸窝头365天得蒸300天。 嗯， 那过去真的谁上外边哪有买的？像我 都是带窝头， 像现在80几岁，那可能再长一辈吧，起码再长一辈，解放前的那些老人。那全年都在蒸窝头，那怎么练的呀？你现在这小孩一年蒸一次两次，他怎么练？我觉得就刚才你提醒我了，我回去得调查调查，这些人能多少还会蒸窝头的？不多，我觉着不多。不好蒸，你还发糕？你觉着发糕松松软软的，搁点枣， 对， 挺好吃的， 那也好吃啊。 特别不好蒸 发糕也不好蒸。 发糕开始我也是以为发糕就蒸完就成了， 那个 面和水的那个比例， 也不好掌握。 反正要不然我就蒸完特别的高，就是，那真是发高。要不然蒸完了就 不没发起来， 跟发面饼似的就没发起来。这个我所说的这个中式的传统的面点，不一定比现在的这种 西式面 点心呀，或者是说自己做面包啊，做点小饼干呀，不比这简单 啊， 真的不简单。你水面或者这个酵母的这个比例，或者发面醒发的这个程度，那反正我这就算一番儿吧，就算一个吃剩月饼的番儿。但是，虽然大家做的好做不好，咱们就不敢保证了。 哦，哎，这儿有一个朋友说，我们食堂有一个妙招，解决月饼的，第二天炒月饼， 跟窝头炒啊？ 不是跟窝头炒，他就说食堂里经常在中秋节过后会出一道菜叫炒月饼，就是把月饼切成4块8块的那种小块，然后。瞎炒一顿 啊！ 我也在食堂见过， 不是 学校食堂。 他炒的时候，他那锅里边不能不放油吧？ 放油，再搁点什么青菜什么的，根据不同的馅儿吧。反正 你 是你 见过吗？ 我见过，看着就不想吃。 这个朋友这个语气是显得 嫌弃 吃， 我听着就是嫌弃。 我 觉得 我看不见屏幕说话， 我觉得这种利用吧。可能大家确实就觉得它是为了利用而利用， 这我不太接受。 嗯，你肯定不好吃，炒月饼能好吃吗？这又不是炒饼。 我觉得炒月饼可能还不如炒窝头好吃。 那肯定是。 刚才我为什么想到炒窝头？它要多搁点葱。是不是咸不接着切成小丁儿？ 也行， 可能都比月饼炒着好吃。 对，我觉得月饼炒着不能好吃。哎，徐老师还有什么方法？除了蒸窝头， 还有方法。这个方法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就是我们不现在都爱喝杂粮粥吗？或者说杂粮糊。然后有的朋友他是这么做，他弄糊的时候，他把月饼跟杂粮糊放在一起。 也是您说弄碎了搁在里头 啊？对对对，搅成糊，最后不是他打完了以后都熟了吗？然后借一点那个味儿也还行，因为它这都是偏甜口的，最后出来它跟这个杂粮粥啊、杂粮糊啊，还有一种就是不要皮儿，他觉得皮儿在里边，你看挺捣乱的，可能不那么什么，他把馅儿跟那个杂粮粥放在一起借借味儿。但是我没有尝试过，我看见有这样的方法，就有人。这么借鉴的方法，跟那个粥把那个馅儿利用起来，跟那个粥弄在一起，或者跟饺子那个糊弄在一起 啊，就是借点味儿呗， 借点味儿，对， 借点味儿， 味儿 省得您再搁肉松什么的了。 对 啊， 但是这种都是做用甜月饼的多 啊， 用甜馅的月饼做这种的多，我不知道咸的怎么办。 对，哎，这儿一朋友说炒月饼我最拿手，我也吃过，您是拿什么炒的？也跟我们聊聊。 那人家说最拿手，就证明炒完大家接受。 哎，对，您这是不是炒的大家还挺爱吃？您把您的配方给我们贡献一下哈。徐老师没见过炒月饼。 哎，我真的，而且我觉得我还挺关注这些的。我今天第一天就 第一次听炒月饼这件事儿， 怎么那么 好多年前就有？每年到那个中秋过后，然后那个 食堂吗？ 食堂、学校食堂也有。我最早是看见某大学里头，大学食堂。 炒的月饼，但是咱就只看见图片啊，咱也不知道人炒的好不好吃，也有可能人炒的特好吃呢、 哦。 咱主观的就是觉得这玩意儿好像炒着不太好吃，但备不住也有惊喜。嗯， 那你说，就比如说打豆浆什么的， 嗯， 能给它放在里头吗？不好吃吧？ 我觉得就是您就说，这等于是豆浆加点糖呗，是 不是？那会不会把豆浆那种清爽的感觉弄得腻了吧唧的？ 很有可能。反正我觉得传统月饼可能都存在这个问题。 你别说月饼就一块那个没有任何糖的豆浆可以，就豆浆不加任何糖， 嗯， 就月饼吃， 哦， 这个口感不错， 嗯， 就上次你们一主持人， 嗯， 推荐我那个，我永远记着，他就说窝头的时候这个咖啡，这个我永远记着，我试过好几次，特别好吃，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搅在豆浆里头跟一个。反正也不是太利落的口感，给人感觉口感不是太利落，我觉着。 反正月饼不是特别好处理，是不是？除了就着茶。 好在月饼有一个相对保质期比较 长， 就相对长一点，对。 这是一个它的巨大的优点吧？ 嗯，也算还行吧。 对，反正就是总体来说少买，对吧？ 嗯嗯、 啊，少存。 嗯、 哎、 嗯， 徐老师，除了这两条，您还有小妙招没有了？ 想不起来了，真的，你还有吗？你也没有了。 我从来都不存月饼， 你都吃了？ 都吃了呀，我都是分发给大家。我就一般，比如说我过节的时候收到一两盒，我到那一天我就请好多朋友一块吃，每人发一块。 嗯、对，还有我说那种方法， 嗯、 就是对于一些不回家呀，或在小区里的服务的呀，我们并不是说这天你可能没见到他八月十五，但是在保质期之内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一起吃。还有一个就是，即便家里有月饼，我也不建议月饼作为晚上就是 夜主食 夜宵啊或宵夜，就反正就是最好在早晨吃，因为上午的消耗工作啊学习消耗量比较大，你要说您吃完饭以后晚上饿了临睡之前消耗家里存的月饼，这种方法肯定不是我们推荐的，因为它毕竟的热量比较高，它也不是那么好消化，所以即便家里有您吃的话也要放在早晨，好一些，或者加餐，但是真的别放在晚上。而且还有一点，不管多好的月饼，您多么的舍不得，也别当正餐。 哦， 今天中午不吃米饭了，吃块月饼吧，这个也不太合适，我觉得是。 哎，这儿有一位朋友提一问题，说徐老师，现在的那个冰皮月饼是不是相对的热量就会低一点？ 我觉得也是。 一听冰皮儿就，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其实、冰皮月饼啊、冰皮月饼吧，就是自己特别好操作。你弄一个随便弄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喜欢的馅儿、然后你有的朋友还简单，去外边买一个那冰皮做的那个粉，完、自己调一调，直接就可以，它就可以吃了，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加工的方法。从我这角度来说，我没有分析过它那成分，具体测，但我觉得它整体算比较简单。它比较，而且吃的时候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油腻，还真的是。馅儿大概都是自己弄，首先馅儿就热量和糖啊油啊就降低好多，加上那个粉，但是那个外边买的哈，当然今天已经过这节了，外边买的它确实有一点添加的成分 哦， 这确实是有一点添加成分 哦，但一般就是添加一个防腐的， 不 是 它不也不单是吧，好像确实有一点，就像我们自己蒸开花馒头怎么都蒸不开，然后外边买一个开花馒头的面粉开的特别的好，所以它确实有一种就是因为它传统月饼声称什么都不添加嘛，但是冰皮月饼是有一定的这样让你成功的成分，但是这肯定是在正常的可以添加的范围之内，这没有问题，所以它整体感觉相对还比较清淡，我觉得还好吧，能吃能用。 徐老师，您说现在您吃过的众多的口味的月饼当中，您说哪个您是推荐它相对健康？现在有好多肉馅的，那个是不是好一点？ 关键我自己不太，因为我真的从土生土长的这儿的人，我从小没吃过咸的 啊，小龙虾馅儿的什么的， 那个我吃过，就是你说的鲜肉的，我接受，但我真没把它当月饼。说句不好听的，我就当个什么肉馅火烧，就那种感觉吃的。要是我自己的，其实我还挺爱吃五仁的。或者我刚才节目之前跟你说自来红被你嫌弃了那种，你说糖太多什么的， 那个太硬了，徐老师是不是？您不觉得它硬啊？ 觉得它硬啊， 我觉得 自来白。 哎呀， 反正那里边吧， 那也硬啊，别管是红还是白，它都硬啊。 而且那里边是特别特别清楚的，有的 青红丝 不是 是。 白那个冰糖块， 对对对对对， 就那肯定是高油高糖，而且它那个表皮都能摸出来那个油的那种感觉。 妈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月饼的种类非常少， 嗯、 就是这种自来红、自来白，然后哎都是提浆月饼。 用块卖。 妈呀！那有一次是我爸拿了几块，然后掉了一下，砸我脚上了。 对， 这给我疼的呀！你感觉跟一铁坨似的。 而且这个月饼真的，我没试过啊，就像我说我们那老师似的， 啊、 也不是忘了是怎么着，真的，一年你就搁那儿吧、 啊， 虽然你不敢吃了吧， 啊、 但是它真的，它不知道为什么。它也不是全糖的问题，反正它不坏。 因为好多好多年前，咱们国家不是查过一次吗？就是月饼重复馅儿利用，可能在古代、 啊、对对那多少年了？那咱俩在那另一个节目的时候、 啊，可能在古代啊，咱就说对于食品安全没有那么高要求的情况下，嗯、人家没准还真就是这么做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高糖高油，它就是不坏。 对对对对对，这是传统。 第二年没准还真就有拿出来的用的。是不是？ 上次刚才那朋友说，我想起一件事儿。前两天有一个问题， 嗯、 吃那糖醇的什么的， 嗯、 吃的腹泻、 啊， 就因为那月饼糖醇加多了，后来腹泻造成一个事件似的。 嗯、 啊，后来调查半天，其实就是代糖加多了，就代糖超量了、 啊， 所以导致人吃完腹泻就大家就特别惊慌。 嗯、 啊，结果就发现他代糖加太多了。 嗯、啊， 其实这个改革出花样，我们都接受。 嗯、 啊，但是您呀。别太跑偏了，弄得您自己也吓一跳。这么多人吃腹泻，你不害怕吃？所以说，还是在变更的这个基础上稳点。 哎，对，咱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反正现在别管是怎么吃，嗯，大多数人都建议您少吃一点儿。 对，少吃少吃， 对吧？ 这是肯定的。 嗯、其他的呢，就选择我刚才说的那种。有人现烤出来那种，徐老师说就跟一主食似的，跟吃了一烤包子似的这种，这种相对也好一点。包括徐老师刚才说那个吃腹泻那个，我今天看那个新闻上也写了，人家说建议大家先从四分之一块儿先吃起，先看一看自己几小时以后腹不腹泻，如果不腹泻，可以接着吃。 哎呦，真是。 行，咱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哎，感谢徐老师，也希望大家把家里这些月饼啊。都利用起来，别管是作为人情还是作为窝头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添加吧，啊，让它都别浪费了哈。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的手关于离别的原因我早已忘了，我只记得你给过的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